第十一集，灾难的源头。克拉苏斯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，是一个长着脚的骑兵，骑在某种巨大的坐骑上。克拉苏斯可以肯定，他一定认识眼前的这位，但他的名字就跟所有的其他记忆一样变得晦暗不明。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曾经见过这个神秘的生物，看来在脑海中果然存在着无法填补的空洞。 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。 我也听说过你，可惜了解的仍然不够深入。我是塞纳留斯，这里是我的领地。 塞纳留斯，塞纳留斯，在精灵和其他林中生物的口中，塞纳留斯虽说不是神，却是接近于神的半神。他的力量就像守护巨龙一样强大，我理应记得更多才对，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 你看起来情况不太好，旅行者，也许你应该多休息。 啊，不，不，我现在就想和你谈谈。 随你的便。你可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，旅行者。虽然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暗夜精灵的样子，但你还是能够让我想起……不，那不可能。他也跟出现在我领地里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。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，坦白说，连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在何方。 看来你们走的真是够远的，这里还能是什么别的地方呢？当然是卡利姆多。 啊，原来是卡利姆多。当然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暗夜精灵？但是，我想…… 我感应到世界正在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，出现了某种不平衡，某种巨变。我原本是在追查这些变化的源头，虽然没能找到我要的线索，但却遇见了你们两个，两个从天而降的外来者，两个迷失的灵魂，让我心中的谜团变得更深。我真希望你们俩从来都没出现在这里。 可你还是救了我们。 那群暗夜精灵如今变得越发目中无人，总是觊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，到处横加插手，仿佛认为一切都该由他们说了算。虽然他们还没真正闯入我的领地，我也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教训，教他们学会谦卑与礼貌。说起来，他们倒是把我想要的东西直接带到了这里，让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。 他们似乎也发现了我们。 新艾萨利的力量不容小觑，毕竟他们现在看管着永恒之井。 新艾萨利？ 是啊，那是暗夜精灵的主城，就坐落在永恒之井的岸边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 克拉苏斯顾不得保持形象，一下子跌倒在塞纳留斯面前的草地上，想要理清现实的头绪。新艾萨利，永恒之井，他当然听说过这两个传奇中的名字，就算他的记忆出现了再大的缺失，他也不会忘记，除非有人能把他的记忆彻底抹除。新艾萨利与永恒之井，第一个名字是魔法帝国的中心，暗夜精灵控制的帝国。他真是太愚蠢了，在被敌人抓住时就没有意识到，长达数百年间，新艾萨利都是整个世界的焦点。至于第二个名字，更是魔法的源头， 储存在那里的力量长久以来都让法师和巫师们不敢大声提起。正是永恒之井才让暗夜精灵变得法力无边，就连巨龙都要敬他们三分。可无论是心爱萨利还是永恒之井，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现如今都已不复存在，在那场大灾难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想到这里，克拉苏斯又觉得天旋地转起来。那场可怕的灾变不仅毁掉了精灵的主城和永恒之井，更让这个世界变得崩裂破碎。他这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去回想。 你的体力还没恢复，我应该让你多休息一会儿。 等我朋友醒来时，我应该就会没事了。我们会尽快离开，不给你多添麻烦。 我想你搞错了，小个子。你们对我来说不仅是宾客，还是一个谜。只要谜团还没解开，你们就不能走。你们应该会需要食物，我会派人送来的。先好好休息吧。 塞纳留斯没等克拉苏斯开口反对就离开了。克拉苏斯也知道，在这样强大的林地之主面前，根本无需过多争辩。只要塞纳留斯愿意，他想让罗宁跟巨龙法师留在这里多久都可以，哪怕耗尽余生。但这件事没有对克拉苏斯构成太多困扰，反正他们也活不了太久。心爱萨利和永恒之井都会在灾难中毁灭，克拉苏斯越想越清晰，历史上的那场灾难很快就会到来。而这场灾难的源头，永恒之井的旁边，萨维斯满脸微笑地牵着女王艾萨拉的手，带她去查看上层精灵法术的进展。他极力表现得谦恭有礼，和颜悦色地恳请女王陛下跟随他去看看法师们的成果。萨维斯顾问知道，艾萨拉希望看到真正的奇迹，自信不会让他失望。即便那奇迹跟暗夜精灵统治者想的有些出入。门口的卫兵在两人进门时屈膝行礼。虽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跟萨维斯一样，但明显也是受到了触动。在这个房间里，除了艾萨拉之外，所有人都已知晓。真相到底如何，很快他就能看到。艾萨拉打量着法阵中央的漩涡，语气里充满了失望。 哼，别说我没警告过你，亲爱的顾问大人。我是喜欢惊喜，但你可别想轻易糊弄我。哼，看起来没什么不同。 您必须再凑近点看，千月之光，然后您就会明白我们做到了什么。 好吧，我看看。在我看来，还是没有变化。亲爱的萨维斯，我还以为、 啊、天哪， 陛下，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 我来